我们感谢诗班的献诗，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的名字叫张云台，张传道。我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开始，在麦城华人基督教会来侍奉的。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冯秉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来我们教会主持今年的春季的布道会，从礼拜五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感谢神带领他的忠心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看到他的这样的服事。他是冯秉成牧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在我们旁边的这个 Milwaukee 的教会里面服事。他现在是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的专业作家，然后他在 Milwaukee 城中中华基督教会是负责是差传的牧师，他的作者很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游子吟》，那还有其他的书籍《科学与信仰》，还有《圣经的权威》以及《圣经的诠释》所以我们看到很高兴，今天他的仆人能够今天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证道的题目是《主里的团契生活》。主里的团契生活，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交给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我们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都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主里的团契生活。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大部分读的圣经都是翻译本昨天我谈到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那新约圣经呢完全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完全看原文的不多，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看翻译本。对我们中国的信徒来说，我们大部分看的都是中文译本或者是英文译本这个用的比较多。所以呢，因为它从一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有时候它同一个希腊字可能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字，或者是好几个不同的希腊字最后翻译成同一个中文字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到一些工具书，要知道一下它这个字的含义，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你比如说团契这个希腊字，团契这个希腊字在英文圣经它会译为 fellowship fellowship， 但是呢在新约中文圣经里边，我们发现还这个同样一个希腊字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可能有不同的英中文字。你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相交的。这个红字相交这两个字和希腊文的团契这个字是同一个字相交。然后呢再一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相通这个字儿也是同一个希腊字，和团契是一样的。再有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字儿也是同一个希腊字。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交接也是和团契同一个希腊字。再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个统领这个字儿也是和团契同一个希腊字。再有 有的是我们想不到的。有份，哥林多后书八章三到四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各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赠，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有份这个字儿也可是团契，同一个希腊字。还有一同得份，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个字也是同一个希腊字。还有捐钱，这是我们想不到的啊！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个捐钱这个希腊字和团契也是同一个字。还有捐项，捐的款项，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啊。我们经常主导的时候，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耶稣基督的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感动这个字儿也是和团契同一个希腊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借助一些工具书能够看见这个希腊字的团契，在圣经的中文圣经翻译成不同的字的时候，实际我们大概都可以不用去看参考书，我们就大概知道了这个团契大概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工具书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以买一些工具书来看。所以就是根据新约圣经本身的用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团契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相交、相通、分享和主动的参与。当然有时候我们的团契也不是动词用名词，对不对？我翻了一下你们的通讯录，你们有以林团契啊，有这个迦南团契啊等等，青年团契，有很多的团契，这些团契就是一个名词。但是之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团契一个名词，是因为它有共同的参与、彼此的分享这样的内涵，所以才能够成为团契，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弟兄姊妹说，我们要看神迹看奇事。实际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团契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我们这么多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啊，这个文化有差异的人、专业不同的人，哎，居然能够完全聚在一起，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像一大家人似的。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如果没有神做得到吗？绝对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血是浓于水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团契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关系往往是比血还要浓的，而且这样的关系要存到永远。常常我们走到世界各地，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知道对方是基督徒，哪怕是从来没见过的，就可以一见如故，马上就是零距离感，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主，我们都是主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走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碰到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体会非常的深。因为恐怕弟兄姊妹还不太了解我，实际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爱说话，不爱和生人打交道，总愿意自己独处，想想事儿，看看书。可是呢，神常常就是把这种人非要放到前面去，常常跟人说话，常常跟人打交道。所以从93年开始，神就差派我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这十几年呢，我过的就是住百家店、吃百家饭的生活，跟不认识人家就在人家住，在人家吃。所以有时候你想，对我这个性格来讲，是不是非常困难？但是感谢主啊，他知道我的弱点，所以有时候到了家弟兄姊妹家里去，既热情又周到，又没有礼数，啊，让我很随便。啊，我这次住到这个 Bill 家里啊，住到格林达家里，他们对我都非常的照顾的非常的周到，但是让我没有拘束，就像自己家里一样。 所以我这十几年才能那么过来啊！如果你数太多，你坐哪个位置，他坐哪个位置，来回让半天，恐怕一天都待不下去啊！神就知道我这样的软弱啊。那现在有时候我要回到国内去侍奉啊，碰见我多年不见的朋友啊，甚至同学，他们在国内现在条件都不错了，但我待得特别好，照顾得特别好。可是你住一段时间住不下去了。跟他们讲福音吧，他没兴趣，哪怕他们跟我辩论也好，那我就有话说了，对不对？他是跟你讲他不在乎，他马上就讲别的，也不回应你，你就好容易跟他扯话，他又讲别的，你住一段时间就住不下去了。是我宁可住到一个条件比较差的弟兄姊妹家里去，如鱼得水，因为我灵力是相通的，你会发现吧。所以你看，这种在弟兄姊妹在主里这种关系是比血缘关系还要浓啊，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如果没有神根本做不到，怎么可能啊？所以是什么使我们基督徒的团契深厚成为可能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团契的内在的凝聚力究竟是什么？团契的内在的内涵是什么呢？是什么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超越差异，能够成为一体，成为一家人呢？实际主要就是有三方面。第一，我们有尊基督为大的共同信仰，对不对？我们都尊耶稣基督为大，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好，我们都不是要荣耀自己，我们要专单荣耀主的名啊！信仰是相同的。第二，我们都有蒙圣灵引导保守的新的生命，生命是相同的，对不对？第三，我们都有荣神益人的共同的人生的目标。我们都希望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让他人得到帮助。我们人生的目标相同，信仰相同，生命相同，然后我们人生目标相同，这三个相同，就刚才我们念的七个一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讲的，这些相同就能够克服，能够超越我们之间的差异，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能够彼此的服侍，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是基督徒团契的核心，它这是基督徒的团契和世俗的社团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我们团契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敬拜赞美我们的独一的真神啊。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再去参加一些世俗的社团，觉得很热闹，像春节啊或者什么，你觉得很热闹，但觉得是空的，空空洞洞的，空什么呀？没有对真神的敬拜和赞美。是十年一长，我们就不愿意去了，我们的圈子就越来越小了哈。老愿意和弟兄姊妹自个儿打交道，这好不好呢？一方面是好，说明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了，可是另一方面也注意，我们的圈子不能太小啊，我们还是要和不认识主的这些朋友们还要和他们打交道。为什么要去把信仰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机会有机会认识神。但是所以你看见这点差别很大。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团体里边，如果我们忽视了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那我们的团体也就会像世俗的社团一样，成为弟兄姊妹之间很亲亲热热、红红火火，却是空空洞洞的社交活动。这点千万注意啊，有时候我们团契要出去野餐啦、野营，这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团契的核心是敬拜赞美独一的真神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基督的团契之所以能够和谐一致，是因为团契的每一个人都不求自己的名和利，而是要使神得荣耀。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是也是基督徒团契和世俗的社团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处处要凸显自己，团契也会像世俗的社团一样，沦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你看呢，这都是差别哈。基督徒团契和世界的世俗的团契就有这么多的区别。所以团契生活非常的重要，圣经也说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团契生活这么重要啊？有几个方面。首先，团契是共走天路的团队。今天整个世界是处于不幸，处于那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下，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是不幸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单枪匹马的走天路，往往非常的困难，很多的陷阱，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压力。除非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像一个团队一样，能够彼此相帮，彼此带导，你软弱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我跌倒你把我搀起来，一起往前走。在这一点，北美实际当然不像香港、台湾、大陆那么样的明显。像我去参加一些香港的这个企业家的团契，大陆的企业家的团契，他们每天都面临这样的征战。你知道现在在大陆，尤其在大陆都要讲关系，对不对？最近我才知道大英百科全书增加了一条项目，叫做 GUANXI， 汉语拼音关系，然后他用英文写 relationship。那也就是说你要到中国去，你要不懂关系你什么都做不成。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搞企业，我们要去走后门去送红包吗？那肯定不讨神喜悦，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的生意能做成吗？对吧？每一天都碰到这样的征战，需要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来扶持。有次在我在大陆向一个老总传福音，结果他说你讲的经我都能够信。我说那你现在要不要我带你做决志祷告啊？他说先等一下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马上要做一笔大生意啊！你让我把这生意做完了我再信主好不好？我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也不迫使他，因为这信主问题你完全要自觉。他就知道如果我今天觉得知道，我就不能用世界的方法去做生意，也许这个生意就做不成，先把这笔钱赚到手再说。你会发现吧，是即使你看见世俗这种陷阱、这种试探、这种压力，除非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否则我们很难自己走下去。再说我们知道教会团契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这个身体上互为肢体，肢体当然一定要连在身体上，如果肢体从身体离开了，他肯定就死了，对不对？一个胳膊一下断了，你不把它接上，你很快他就没了，就死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要成长，他必须要连在团契、连在教会上，不能离开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团契生活是共走天路的团队。第二，健康的团契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大家知道还记得主耶稣临去耶路撒冷要受难以前，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向门徒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让门徒要彼此相爱。若门徒有彼此相爱的心，从此世人就会认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啊！这一条新命令，那我们知道这一条新命令几乎是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最后的嘱托。那最后的嘱托应该是讲最重要的事儿做，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只是讲彼此相爱，没有讲颁布大使命，这都没有讲啊？为什么这彼此相爱这么重要？从表面上看，耶稣似乎只是在讲门徒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深一层想，耶稣实际讲的是每一个门徒和他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门徒不能够和主有很亲密的相交，如果不是主的爱、基督的爱能够不断的浇灌我们，我们根本做不到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大家知道这个希腊文的现在时啊，希腊文没有现在进行时这个动词这个时态，希腊文的动词现在时就是现在进行时的意思。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你们要持续的、不断的、永远要相爱下去。你知道我们的爱都是很有限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对不对？或者我爱了你半天，你最后不仅不爱我，你还恩将仇报，我的爱就没了。所以要真正的、不断、永远的能够相爱下去，除非我们每一个人和主的关系好，除非主的爱不断的在浇灌我们，所以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因此当一群人看见基督徒能够持续的彼此相爱下去，说明这一批人一定和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这是为什么说当你们世人看见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就知道你们是跟随我的，就是这样。因为如果这群人和耶稣基督没有亲密的关系，他根 本做不到彼此相爱，所以就是这么重要。所以你看今天一个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到教会，首先被什么吸引了？首先不是被基督道一套教义所吸引，而是被基督徒这种爱心、诚心、热心所吸引。大家知道昨天有一个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女朋友哈，这她信主了，她刚来美国才四个礼拜。最后我就问她，我说你真有福气啊，为什么这么？她说实际是基督徒的生命感染了我。她先生在这边念书，她来跟来陪读，所以她就知道他们刚好缺一个是烤箱还是微波炉。哎，结果一个弟兄就送他们一个微波炉，就见他非常的感动。所以首先这个就是跟他一个，他就怎么基督徒这么好啊，正是他需要的时候就送过来了。你看首先打动他，他再得听到，他就很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所以真正基督徒我们的团契有好的见证，我们就像团契这样一个桥梁一样，把不认识神的人通过我们的团契让他到神面前去。所以好的团契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都不用说多少的话，从我们的行为我们就能让人看见我们这批人是属基督的，是和世人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很要紧。第三，团契的生活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不参加团契的生活，就每天自个儿在家里读经祷告，我们都觉得我们特别爱主了啊！你看主这么伟大，创造天地万物，我们人这么渺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从罪恶都拯救出来，哪怕我就为主摆上全部献上也在所不辞。那我想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了，可是真正当我们参加团契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生命中好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如果有时候你们读一些哈中世纪啊一些啊基督教的故事，你会发现中世纪有很多修道院嘛，哈，男修士女修士，那这些都是彻底奉献的人了，把家产全部变卖，就是到修道院里专门去侍奉祷告读经，这批是完全奉献的人了。可是你们都没想不到，有时候那修士啊，几个修士住一个屋，几张床，为谁睡哪张床还会打架。那你说这不是完全奉献，真是奉献了，那可是还真会打架。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讲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活祭是比较麻烦的，比较困难的，那死祭比较容易。那献燔祭对不对？牲口一杀掉了，皮一剥，那肉切成块一点献上，动不了了。这活祭是活的，今儿献上，明天自个儿又跑下来了。啊，所以把自己献上，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去。所以我们有这个心，但是为什么进入团契我就觉得有问题呢？因为团契生活最大的难处还是人际关系。不同性格人的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就会发生冲突，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就会被伤害，被人批评，被人误解，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神就要借着这个不同差异冲突来磨练我们的生命。有的教会第一次建立选举了长职，有时候第一次开长老会就开崩了。为什么呀？因为这长老们在社会上都有地位的啊，大学教授啊，公司的 director 啊，经理啊，他在社会上他一说话就拍板了的啊。今天我的教会说，我说了居然你不同意，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磨铁，磨铁磨出火花，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才能够把我们生命中神所不写的棱角全部磨掉。是真正生命要长，一定要进入团契，要参加团契，生命才能够真正长起来。因为团契有难处，其实逼着我们要去读经，逼着我们要去祷告，逼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团契生活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团契生活的重要性。 但是如何使我们的团体生活是健康的呢？我想有两段经文，除了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外，有两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要紧。第一段经文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五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如果我们能按照保罗这两段经文讲的教训去行事，我们的团体一定会是健康的。根据我走不同的教会，我发现要有一个健康的团体生活，可能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不要对团体抱理想主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很多第一代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容易想，既然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以团契应该是一片净土，世外桃源，对不对？哎，怎么时间一长，发现团契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也有好多世俗的东西啊，有时候大惑不解，甚至开始失望，甚至怀疑，就是你对信仰是不是真的？是神真在这儿吗？我们真是被洁净的吗？圣灵真进来了？怎么有这么多世俗的东西啊？啊，非常的失望。大概十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台湾牧师讨论过。他听完我的这个弟兄姊妹这种反应以后，他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在教会长大，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我倒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哇，当时就听了以后真是啊，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哈。一种呢是对觉得教会一切都应该好，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另外你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问题，不过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说明一点是什么？教会绝不可能是一片净土，教会一定会有问题，团体一定会有。为什么？有这么起码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老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去，而新的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我们真是重生得救了，对不对？过去只有一个生命，是父母给我们的输血儿的生命，我们信主以后呢，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圣灵，两个生命就要打架。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两个律的征战，立志行善由得他，可是行出来由不得他，对不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他知道两个律要打仗的。而且我们知道，昨天我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神很尊重我们，所以呢有自由意志。我们在信主以前，神很尊重我们，神一直在外边敲门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开开心门让他进去，除非我们愿意把心门打开，神不进去。如果神硬要进去，谁来得住啊？对不对？一口气儿就给你们吹开了。尊重你，除非你愿意把心门打，除非他不进去。尊重我们信主以后也是一样的，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了，但是圣灵没有强迫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王，他一直在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他。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的新的生命就长得快。如果不顺服圣灵的感动，一直在销毁圣灵的感动，我们的新的生命就长不快。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同样有两条路可以走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绝不像佛教所声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今天一些都没带生命全都改了，不是，新的生命一个长进的过程，老的生命没有完全死，当然它就会有软弱， 有世俗的痕迹在里边。好，这是基督徒今天的情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罪人，蒙恩的罪人。所以有人说，要找罪人去教会，要找义人去监狱。监狱里每个人都说被误判了，被冤枉了，哈，都是好人，都坐到监狱里去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要认识到这个，我们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转型的期间，不是一切马上都变好。那既然在转型的过程，当然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在教会中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连传道人都有假的。所以主耶稣早就说过，他说当我在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传道人都有假的，有假的当然就会给教会带来问题。不过弟兄姊妹千万注意啊，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只能看见外表，看不见人的内心，所以轻易不要去评论谁是真的是假的。比如说，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圣经说不可论断，但是圣经从来没说不可劝勉，要劝。论断是什么意思？就像法官一样跟人定罪了，看见人家一个现象就说人家内心是什么，人家的本质是什么，这就叫论断。但是批评帮助是可以的。你看他那一件事的话，弟兄啊姊妹，你这点你不做的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哈，不能够荣耀神，你应该这样，是就事论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没这个智慧啊，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去论断，到时候真的假的在主面前全都清楚了啊。所以你看麦子种下去，后来撒旦魔鬼把败子也撒进去，对不对？仆人看见了，主啊，败子也在，要不要不要不要现在拔？不用拔，因为你拔你分不清楚，把麦子也拔出来了，让它一起长，最后一击时一下子分清楚了，败子割下来全部用火烧掉，麦子收下来扬干净放在厂里，就清楚了，到时都会清楚。可现在我们千万不能随便去论断，去说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但是每一个人自己应该知道你自己是真的假的，自己应该知道吧，啊，但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有假的就会带来问题，这是第二。第三，教会是灵界征战的战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神要用教会来扩张他的国度，来彰显他的荣耀。当然撒旦魔鬼也不甘心，也要攻击他，一起攻击教会。有时候你看见好像都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往往是撒旦魔鬼利用我们生命中的弱点或者缺口，他来兴风作浪，来破坏教会。所以有了这三方面的原因，当然团契就不可能完美，就不可能事事如意，它是在一个成长的转型的过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非常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进入团契以后要委身在一个团契里边。我有时常常到不同教会去啊，有人老来找我说，我怎么冯牧师我老找不到团契，我说为什么呀？我到这个团契吧，开始觉得挺好，哎，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我受不了又走了，又换一团契，开始还行，就一下子又出又走，他一直游历在团契之中，直接找不到。这我就劝他，我说你们不要找，你找不到完美的团契。即便有一天你认为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团契，我劝你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我们自己就不完美，那不完美的人组成团契怎么可能是完美呢？对不对？这在逻辑上是有毛病的。所以我们进入团契以后，当然你新搬一个家到一个地方，不同教会不同团你都可以去参加一下，然后你接着找一个教会或一间一个团契比较你适合自己，找到以后就相应要固定下来。当团契你发现团契有不如人意不完美的地方，不要就站在旁边指手画脚或者扭屁股就走了。想一想，我是团契的一份子，我当做一点什么让团契更好一点，这就是主人的态度了，就不是客人的，老站在旁边啊，高兴了就鼓一下掌，你不高兴就骂两声娘就走，那这就是 客人的身份，要以主人的身份，就是我作为团契的一员，我应该做一点什么。如果大家都是这个心态，那团契就会越来越好了。啊，所以第一，不要对团契抱理想主义的态度，我们大家都应该在团契里一起服侍，共同成长，让我们的心思的生命一天一天长大，团契会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弟兄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也就是说，荣耀神，让神得到荣耀，是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原则，最大的道理。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对不对？我昨天谈到，那亚当夏娃失足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神为什么要救我们？把我们拯救过来，要回到当初亚当夏娃犯罪以前这个状况，同样能够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今天荣耀神，让神得到荣耀，是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最大的道理。有时候教会发生分歧，实际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呢、啊。大家的这个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当然有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如果每一件事儿来，大家的观点都一样，这就不正常了。如果每一件事大家观点一样，就要一个人就够了吧？为什么还这么多人？要这么多，就大家互相的探讨，会怎么样能够更能够行事为人，我们就更能够符合神的要求，符合圣经的教训，对不对？所以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分歧倒不正常了。问题是我们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假基督徒固然有，但是必定是少数。但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面临的试探是什么呢？就是在真心实意的想高举十字架荣耀神的同时，有自觉不自觉的想高举自己荣耀自己，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的生命不纯净，我们并不是来教会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得荣耀，还是需要想荣耀神，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纯净，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又把自己的一些因素掺杂在里边。有一个教会，他们要重新这个有些执事哈换届啊，有些执事退下来，要选新的执事。随后呢，那提名委员会经过祷告啊，征求弟兄姊妹的意见，然后征求本人的意见，最后就把执事的候选人的名单就确认了，最后就登在教会的周报上。结果一个弟兄看了以后非常的生气，他就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太不公平了，我在教会这么多服侍，居然候选人都没有我。”牧师说：“哎，你愿意当执事很好啊，很多人提了他名他还不愿意当呢，你愿意服侍是很好。”所以牧师就问他：“如果大家提名你做候选人，你愿不愿意当执事啊？”他说：“那倒不一定。”牧师说：“那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我在教会这么多的服侍，如果候选人名单有我，就说明我在大家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这就够了。当不当执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世俗啊，这么血气啊。实际我倒觉得这个弟兄蛮可爱的，挺直率的，他把我们很多人心里所想的不敢说的都说出来。我们心中常常也是这么想，对不对？生命不纯正，所以有时候教会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就变成个人的英雄。我说你怎么老不同意啊，你老跟我都过不去，你看吧，还都是一旦把个人东西加进去，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啊。所以有人说啊，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试探也在哪里。 你比如说神给我一个讲道的恩赐，我今天站在台前讲道，我的试探也在这儿。今天讲完道，哎，觉得我今儿讲的怎么样啊，发挥的怎么样，哎，这很自然，这个事情就出来，对不对？给你们一个美丽的歌喉来赞美主，哎，我今天声音美吗啊，这个发挥的充不充分，你很自然的东西就出来，对不对？你并不说你来赞美就是单只要为了荣耀自己，但是很容易的东西就掺杂进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主啊，你隐藏我吧，就让我在一个人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我默默来侍奉你，这好不好？当然很好，有这个心智。但是如果神就是要把你摆在台前怎么办？怎么让你站在台前，在众人面前让别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是更大的不容易考验了。求神来帮助我们了。所以这些哈，生命中的这个不纯正，有个人的掺杂，是人之常情，但是绝不能让他放任自流。如果让这个杂念放任自流，他就一定会对我们团体教会生活带来损害。求主一定要炼净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就是这个道理。都把自己意见看得太强了，你非得按照我的办，你不按照我的意见我就走。实际也许你这个在具体的问题上，在这个具体的这件事情上，可能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如果处理的方法不对，造成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甚至让教会分裂，就羞辱主的名，你这个小道理都是错的。一定要用这个荣耀神最大的道理来管一切的道理。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请我去布道，三天的布道会，我那礼拜五去的早一点，去的早一点，我就在教会的走廊里面看嘛，人都还没到呢。嚯，一看了不得了，教会长执会给牧师的最后通牒已经贴在公告栏里了，但是他没写最后通牒这四个字了，但是一看就是最后通牒，就是说我们长执开完会了，牧师下面几点你必须要同意，否则请你另找侍奉岗位，这不是最后通牒是什么？嚯，当时我一看的话，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呀？你叫我来布道，来告诉慕道朋友神就是爱，结果一进到教会，你牧师和长执打得死去活来，你爱在哪儿啊？你这让我布道，我哪还有能力去的布道？我根本就没有一个立足点可以向别人讲神就是爱。我再讲神的爱，好像在骗别人似的。我说你们，我不管你们的是非曲折，我也论不了。但如果你们不愿意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我现在马上坐飞机回去，我不能够再讲道了，我讲不了道。就那一次他们表示愿意悔改，所以这样我们才继续开布道会。那一次信主人很多。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千万注意，时时刻刻想到我这样说我这样做是让神得到荣耀，还是神的名被羞辱。如果把这样一个道理深深的置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每再说一句话，再做一件事情，也先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恐怕我们在团契、我们在教会、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谨慎了很多。我们很多时候就凭着血气啊，一下就冲出来了，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大道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很容易背的啊，《哥林多前书》10:31，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最大的一个道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分歧当中，在不同当中，能够彼此学习、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共同成长。啊，这是第三，团契的分享和相交，不仅在灵性和思想上，也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啊，物质的层面，对团契里边肢体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有颗敏感的心。随时准备伸出援手。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3:18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尤其现在金融危机啊，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工作上、家庭上、生活上可能都有难处，可是大家都是有自尊，他不容易开口，你不要非要等别人开了口。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当知道别人困难，主动伸出援手来帮助。啊，所以不但的灵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上。第四， 对新来聚会的人，尤其是慕道朋友，一定要热情关心。有时候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就很容易弟兄姊妹就自己就说话了啊，亲热，一个礼拜才见一次嘛，自觉不自觉就把新来的朋友晾在一边了。如果新来是慕道友，他来到教会没有感觉到有家的感觉，没有感到被欢迎被接纳，你下次很难再看到他。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去讲道，讲完道以后，礼拜天证完道以后，本来应该回就坐飞机回来，可是当地另外一间教会呢，他牧师找我有事儿，所以我们就由这个教会一个弟兄就把我送到另一个教会去。我们去找这个牧师，他去找一个弟兄在 fellowship hall， 他找着，他说他看牧师不在，所以你们在外边等嘛，我们等多少时间，大半个小时吧，就让我们在走廊上站着等着。然后那个弟兄也没说我是牧师啊，就说哎，我们这个弟兄这个行李箱子还有一些文件，能不能给我们找一间屋子，我们在屋子等着吧。他好好好，他就去开这个屋子，他把门一打开，他问我你看这间行吗，我探头一看，里边好几个大垃圾桶堆在里边，我说可以可以啊，我就在这堆着几个大垃圾桶的屋子就等了半个小时。实际上那个时候刚好他们正在吃中午饭，就是我们叫他出来，他从外面出来，然后出完就回去吃饭去了。你说我们来找你们牧师，想必和你们教会总要有一点关系吧，就在饭口上你随便问一句吃饭了没有，没吃饭一块吃，这就顺口一点，都不问你回去就吃饭了。亏得我是从那个教会吃完饭来的，要不来的话整个就吊起来了。我想他绝不是有心，你看这东西就是搞得真是哈，就嘴边上一句话都没有。就等了半个多小时的牧师回来，后来那个弟兄知道我是牧师，一个劲儿来道歉。我说你不用道歉，第一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第二如果我不是牧师只是一般的会友，你会道歉吗？所以像这些哈，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不是有意的要怎么，但是千万注意新来的朋友弟兄姊妹一定要热情啊，散会以后跟他们说说话啊，多一点联系，欢迎他们，接待他们啊。这是第五最后一点，不仅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契，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应该有活泼的团契的生活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时候注意不够，当然首先作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所以作为传道人牧师要用爱惠众，要为羊群尽心守望，甘心情愿为他们付出一切，要用真理和生命来带领教会啊，这是不错，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今天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会众怎么来理解传道人，怎么来帮助爱护传道人。我曾经有一次，不是一次了，很多次哈，我问很多的牧师，我说你们侍奉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几乎是一样的，孤独，属灵的孤独。为什么？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都把牧师传道人看成是打不垮压不弯腰的属灵的钢铁巨人，有什么事儿都找牧师，这是错误的，没错。可是大家想过吗？牧师有了问题找谁？我们觉得牧师根本没有需要，也不会有难处，对不对？实际牧师也是人呐。保罗讲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真伟大的尺度都是这样的，何况我们一般的牧师传道人呢？只是神把他们放在这个牧师传道的位置上而已。牧师也有需要，也有难处，牧师也有软弱，牧师也会哭的。可是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这我都不说了，今天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哈，详细的讲我的想法啊。所以圣经说，对于那些善意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那传劳苦传道的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这些都是要敬重传道人啊，敬重传道人。所以对牧师不要求全责备，不能要求牧师样样都行，牧师传道的恩赐也各有不同，有强项也有弱项啊。 大家如果你们不信，你们把你们对牧师的期盼，希望他做什么，你们列一个单子，你写下来看一看，恐怕五个人都做不完。有事都找牧师，把牧师推到一个属灵的高度上去，高处不胜寒了，他周围没人的，他有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人说，他也不敢乱说，一说了以后你就给传出去，这很困难了。有时候最多给师母说一说，师母能够善待人也还好，那师母要不善待人，他根本有苦无处处啊。这个我们是很少想到的，而我们中国人嘛，文化又是寒，又很含蓄啊，有了感谢啊又不愿意说，他心里知道就行了。你有时牧师讲了一辈子道，一点一个字都没收到反应了，也不知道这个讲的道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帮助，实际弟兄姊妹绝对有帮助，就是不说。有一个老传道人，他在教会待了将近20年，最后他开荒的牧师，最后他退休，退休以后那个主日上午崇拜，我下午就开了一个盛大的欢声会，弟兄姊妹就上去啊，就讲20多年来牧师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爱啊，真心实意的讲，讲了好几个小时讲不完了，最后就请那老牧师上来说两句话嘛，大家说了这么多，没想到老牧师一上台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说谁呢，因为这20多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哎呀，当时大家听了心里很扎心呐、啊。如果我们把今天几个小时的话分在20多年，一年讲几句该多好啊，非要等到牧师退休才讲呢。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跟另外一个老牧师讲了，那老牧师很感慨啊，他说还好啊，总是在退休的时候讲了嘛，有人连退休还不讲，非要等到我的追四礼拜才讲呢。哎呀，我听了以后真是非常的感慨。弟兄姊妹，我过去不是牧师，我现在是牧师了，我两边都体会到了。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一声谢谢，一支鲜花，一个卡片，对传道人对牧师的鼓励会有多大，所以要善于表达，勇敢的去表达鼓励，传道人需要鼓励，牧师也需要鼓励。是一定要爱护传道人，传道人也是人，他可能也有不周全的地方，不要牧师传道人有了一点你认为不周到的就抓住不放了。我前不久去一个教会，一个姊妹说他们的牧师，哼，我生孩子的时候全教会都来看了，连师母都来，就是牧师不来。我说牧师不来，师母来就可以代替了吗？我说你孩子多大？孩子都10几岁了，孩子们也恨恨不平的。那就算是牧师不去，真不对，10几天过去也该消恨呐。那牧师都能面面到吗？还是牧师这样怎么可以？那牧师也是人呐。今天你们张传道不好说，我替他说的。啊，要爱护自己的传道人。我们在教会啊，中国教会有一个传统，传道穷，穷传道。啊，你牧师传道就应该很辛苦，而且常常是聘用一个送一个。本来雇的只是牧师吧，哎，师母又自然而然就成全世界传道人了，又不给人家全世界传道人的待遇，这不公平的呀。西方教会绝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你只是雇的牧师，那么师母她作为教会的一个姊妹，她可以按照她的感动她来侍奉，你就不能够按全世界传道人的要求她，除非你要给她全世界传道人的待遇。我们华人教会常常都是这样，甚至不是买一个送一个，买一个一家人都送进来了，还子女都一块来服侍了，这不是什么。但是大家知道要深恩待传道人了，一个恩待传道人的教会一定是蒙神祝福的教会。加州有个普妈妈，今年85岁了，第四代基督徒。他们传下的这个建一个好传，就是爱护传道人。你到他家里去看吧，他周围的牧师，哪个牧师是需要是什么口味，要预备什么东西，都得菜谱都在冰箱贴着呢。到时候他就给他把东西就送过去了。 我现在每次去都给我带一大包东西托运回来，得了四种癌症，神奇迹般的把他医治了，85岁，红光满面，力气大得很。他不是要考公民，那来的晚嘛，就英文不好，那加州的首府 Sacramento 老记不住，后来就去考，又因为加州首府人又想不起来了，后来一想砂锅馒头，反正自个儿老做饭嘛，砂锅馒头，哎，再一个考官一听，耶 ，pretty close 的，砂锅吧 ，Sacramento 砂锅馒头，哎，过了，就这样就过了。知道你要敬畏爱护传道人，一定蒙神的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敬重传道人、爱护传道人的教会。教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纷争，有时候牧师传道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困难时候，他能够感觉到弟兄姊妹还爱他，还信任他，再难他都可以坚持下去。但是如果在这很困难，他感不到弟兄姊妹的信任，感不到弟兄姊妹爱，他可能就被迫离开。离开以后，下次到新的教会又会出现问题，他又会走。这样他会带着深深的伤痕在工厂服侍，而且这种伤痕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愈合。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教会找不到传道人，很多传道人找不到教会，这是很不正常、不应该的事情的。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麦迪神的教会，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神把你们放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守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旁边。威斯康星大学是在全美是比较好的大学，那将来这些学生将来10年、20年以后，他们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果你们现在把这福音传给他，他们更多认识主，成为基督徒，甚至他不成为基督徒，他了解基督教，没有偏见，那将来整个中国福音的福音化都是非常的重要。要从这个战略的高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神把你们放在这儿，一定有他的位。感谢主，现在张传道已经到你们中间了，大家一起，传道人、同工、弟兄姊妹，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共同成长，来见证神的荣耀。如果真正都这样做，我们的麦迪神教会一定会兴旺发达，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跟随主，来见证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都是一群不洁不配不义的人，因着主你的大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白白的称义，成为你的儿女。主，你拣选我们，绝不是单单的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你的同在，你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令人归主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像主爱我们一样，像你赦免怜悯我们一样，我们能够彼此怜悯，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来在基督里共同的成长，来见证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这样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